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安贞医院林韵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从白色中看到七彩，生命终将不同。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2013年12月，在医院吴英凯医学发展基金的资助之下，我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及其附属的退役军人医疗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师从著名的全美华人医师协会主席李建明教授。西方圣诞节后的那一天，我迎着-40度的气温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初到的印象是白色的，漫天的雪花和对新地方的陌生带来的空白，让我失重的生活了第一个月。我在这里学习的主要方向是心性猝死的预防和早期诊治，以心率植入器械的应用和术后管理为主。我的工作内容和国内几乎一样，查房、门诊、手术。这一年我像海绵一样抓住一切机会去认识，去感受。回忆起来，有几个亮点始终在我的记忆里闪光。亮点一，心衰患者的每年一聚。心衰患者曾经是一群被认为丧失了生活能力的可怜人，但现在经过急性期的救治和稳定期的管理，心衰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生活质量，基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自理，适当工作，适度旅游，还可以帮助别人。每年医院会把他们管理的一部分心衰患者请到医院的餐厅来，和他们的医生和护士一起吃一顿正式的午餐。餐前有几个小时讲座，都是针对患者的教育。每桌6个人都会有1到2个医生或者护士，有的是长期随访患者的护士，有的是帮患者植入过心率器械的心内科医生，有的是为患者做过手术的外科医生。大家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开心地谈着过去一年彼此的变化，分享着促进健康的经验。大家见面最常说的一句就是，某某先生，您看起来还真不错呀，甚至比去年见到您时还年轻了。或者是，某某医生，您还是那么忙吗？您给我做的手术真是很管用啊。还有就是，哦，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有，让我来告诉您我是怎么做的吧。午餐从沙拉一道道上到甜点，大家的话题也越来越投机。导师带我加入那桌是他以前手术过的患者，其中一位是因为右胃心植入 CRT 时请了心外科医生帮忙，所以那个心外科医生也在。那位患者说起 CRT 的知识非常专业，让我惊诧不已。大家都说真看不出来，这是个心脏射血分数不到35%的人。我更加感叹，是这样得到了专业管理的心衰患者如此精彩的生活，和医院的心衰管理团队为之付出的努力。我想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定也会有机会和我们的患者一起坐下来喝杯茶，因为几乎所有的心脏疾病都要求我们和患者一起努力来攻克，我们需要彼此了解，相互鼓励。亮点二，患者出院前必经的效率小屋。医院的住院患者一般住2到3天，大多数的 PCI、起搏器、ICD、CRT 患者属于门诊患者。每天早上，当天出院的患者资料会被送到病房尽头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有6个人，主管住院医师、临床药师、宣教护士、社工、床位协调员和护士长。一位首发房颤的患者控制好心率要出院，由他的住院医师提交，药师就用药问题，比如华法林如何调整，抗心率失常药物何时加量或者减量，做出方案，并进行出院后的跟踪。宣教护士会做出相应的饮食、运动等方案，写进病历，并向患者宣教。如果是孤老或者有特殊需求的患者，比如服用华法林而定时监测 PT 有困难， 社工会帮助联系，或者安排社区护士上门采血，或者安排转运车接患者到附近的医院，保证患者的检查能够顺利实施。床位协调员会就当天的床位周转情况对急诊或者等候住院的患者进行通知。护士长在这间小屋里的作用是偏重整体管理的，比如护士长会提出这个患者也许前天就该出院，为什么多住了两天。住院医生会告诉他因为医院的核磁机械坏了，多等了两天。护士长马上就会这个问题反馈到院董事会，讨论一下如何在检查设备有意外的时候不耽误患者的诊疗进程。我曾问过护士长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多住两天这样的事也要管。护士长严肃地告诉我，一是不该住，多住了就是浪费，监护室一天的住院费要上万美元，普通心内科也要上千，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二是这个患者多住两天就意味着这两天急诊的患者可能收不上来，那么需要紧急处理的患者可能被转到附近医院去，而这笔在外院的诊疗费还要由医院来支付。还是那句话，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个出院前的综合讨论小屋是医院医疗协作的缩影，我把它称之为效率小屋。亮点三，全美的救护车都有了磁铁。一次清晨的病例讨论会上，导师接到了护士的电话，说调度在询问去接哈顿森先生的救护车要不要带上磁铁。导师回答之后，看着众人不明就里的眼神，讲起了原委。四年前有一个患者因为 ICD 持续不适当放电痛苦不堪而叫救护车，救护车到达之后也没有好办法终止，用那些简单的药物也不见效，只好以最快的速度将患者送到医院。但是美国地广人稀，大多数人喜欢住在郊外，开得再快也得用一个小时左右。到医院之后，值班的电生理医生了解情况之后，拿起程控仪上的磁铁放到患者左胸脉冲发生器的位置，立即终止了 ICD 的放电。那次事件之后，我导师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急救站要备磁铁，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了。现在全美的救护车出车之前是否带上磁铁也是流程中考虑的一步，如果他们不能自己判断，马上可以询问相关医生。这个哈德森先生就是医院要求救护车去接的，因为在近日监测中护士发现了一些不适当放电，经医生会诊之后决定接回医院来详细检查一下，所以接他的救护车调度询问要不要带上磁铁。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能够改变很多，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亮点四，机器爷爷的幸福生活。每周二下午是我导师的门诊时间，有一次导师看到提前送到他办公室的预约患者名单之后，很神秘的对我说，今天我要带你去看一个特殊的患者。走在门诊的时候，一对老夫妻已经在诊室等候了，导师很热情地和他们问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寒暄过后，我发现老先生的身上背着两个类似 halter 一样的小黑包，因为他有脑梗后遗症，不能自己说话，右侧的肢体活动也受限，所以一切都由他太太来叙述。他只是安静地歪坐在轮椅上，用微笑和点头来赞同他太太的描述。老爷爷这次就诊的目的是 ICD 常规的一年一次随访，随访护士已经将程控报告加在病历里送到诊室，各项数据显示老爷爷的 ICD 工作良好，电池充足。随后导师向这位老爷爷和他的太太说，林医生来自中国，和我一起出门诊，你们是否愿意让他看一看你们两个人用的 HeartMate？这个仪器啊，在中国用的还不多，林医生多了解一些可能会帮助到更多的中国病人。他们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我知道了老爷爷身上背的小黑盒是这个仪器的两块电池。这是一位心衰的患者，11年前用上了 HeartMate 这种仪器，那时候机器大，电池也很大， 充电之后只能使用不超过三个小时。七年前，医院为他们更换了现在这款小巧的机器，电池也可以持续使用七个小时。老奶奶对我说，我们的心脏跳起来很特别，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用听诊器一听，果然心音是连续的，不分第一和第二心音。导师告诉我，这不是心音，而是机器马达的声音。我很好奇，电池用完了怎么更换，会不会引起停泊？老奶奶说，正好他们也该换了，愿意给我演示一下。于是老奶奶拿出一个电池包，在这个包打开之前，我一直以为是装饭盒的保温袋。从包里的充电座上拔下一块电池，放在老爷爷的身边。这时老爷爷摊开左手手心，平举到自己小黑包旁边，随着咔嗒一声响，老奶奶卸下了老爷爷背上背着的电池，直接放在他手心里，再飞快的拿起那块电池，咔嗒一声准确插入，整个过程也就一秒钟。我不禁赞叹老奶奶娴熟的动作。老奶奶得意地说，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要知道我们已经练习七年了。我的导师告诉他们，新一代的这种机器去年已经进入临床，体积更小，电池使用时间也更长。老奶奶说，也许他们的保险不能让他们再换了，不过这个已经足够了。他们经常在院子里晒太阳喝咖啡，去年夏天他们还一起去了芝加哥看了密西根湖。老奶奶动情地说，麦克以前是海军，你知道他有多喜欢大海吗？我也被感动了。这是一个心衰脑梗活动不便的患者，身体里植入了两个心脏装置，身上还时刻背着电池包，还要随身带着充电电包。但是从他和他的家人笑容中，我看到了幸福。这种幸福除了他们自身对生活的热爱以外，还要靠社会环境的支持和帮助。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我重新穿上白衣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感到一切都是如此亲切熟悉。但我知道这已经不是原点。一年在美的生活和工作亮点很多，许许多多的亮点最终汇成了白色的光芒。我终于理解了白的魅力。白色光其实是由七色光组成的，但从表面上看看不到它的纷繁，呈现出的是简单的饱满和丰富的协调。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推荐的是民航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如果心是近的，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文章说，人生充满了偶然，有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优秀医者的养成，不仅仅依靠医者自身对医学和生命的认识，也有赖于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的认可和态度。如果心是近的，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这是毕业典礼上校长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实在的，我不太理解校长这句话的含义，直到成为透析室的一名护士。刚到透析中心的时候，我的带教老师说，这里的患者啊，和其他科室的患者不大一样，他们大多是透析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患者，他们比好多护士来透析室的时间还要早。长时间的透析折磨呀，使他们的性格有点古怪，但是都很好相处。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相处就好工作呗。但是第一次去摸患者使用中的透析器，就被大声呵斥，别瞎动啊，离远点。真胆小，我好歹也是专科毕业的大学生好吧，这里的患者脾气真不好。我心里不忿地说，这哪儿好相处啊。就这样，在每天必备的呵斥下，一转眼半年过去了。